的胸率，但我怎么他妈天都是开动主题曲，爸爸要听古典的歌，想听摇滚嘻哈，但我还是喜欢干一点爷爷的金曲。我坐着唱站着唱跑着夜场，啦啦啦切萝卜的节奏，请快点跟上我，吃饭了睡觉了装听不到，因为我还想唱还想弹，自以为背景我是 Go GoI'm gonna go